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风湿性关节炎的脏腑调节篇。风湿性关节炎呢有4度啊，我说的这个度是疾病的程度。1度的风湿性关节炎是寒凉疼痛，最为轻啊。所以有的人找我呀，徐老师关节疼啊，我说疼是最轻的，疼是最轻的啊。1度啊，止疼消肿用磁疗，是吧？用温酒，是吧？这是风湿性关节的第1度，叫疼痛寒凉，啊，雷声大雨点小啊。2度，哎，这关节结构就破坏了，啊，有的发炎了，啊，有的肿胀了，有的积液了，是不是啊？有的积水了，是吧？有的化脓了，啊，这2度比1度就重了，化毒湿，除急性的瘀阻。可以吃当归丸，是吧？这是风湿性关节的2期，啊，叫关节结构破坏期，啊，关节结构破坏期，是吧？那第3期呢？啊，第3期，哦，这说差了啊！刚说的这个关节结构破坏期是第2期，啊，第三期，啊，第2期是什么呢？第2期是功能障碍期，1疼。2不能动，3关节破坏，4到第4层脏腑损害了，是不是？啊，这会儿有点急了啊，有点窜了，大家把这头绪整理整理啊。风湿性关节分4度啊，1度是疼，2度是功能障碍，3度呢是结构破坏，咱破坏的还是关节结构，4度脏腑功能损害，风心病、肝硬化、肾衰竭。是不是？脑萎缩，是吧？坏血症，你这这伤了脏腑了，这把它分清楚啊。第2度的时候可以敲胆经，是吧？